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乐陶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，今天下午阴，有零星小雪或小雪，最高气温一摄氏度。今天夜间阴，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，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12月22号的0点到23号的8点，陕西新增86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；英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首次超过了10万例。世卫组织表示，新冠疫苗的接种重点仍然只在减少死亡和重症。好，下面是详细报道。我们首先来关注，根据陕西省卫健委网站的消息，12月22号的0点到23号的8点，陕西省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6例，其中西安市84例，咸阳1例，延安市1例。自12月9号以来，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5例，其中西安市227例，延安市4例，咸阳市4例。今天，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消息称，截至到22号的24点，内蒙古现有本土确诊病例327例，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市319例，新巴尔虎右旗7例，满洲里市关联确诊病例1例，在通辽市的科尔沁区。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公告称，12月23号到29号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轮管控和封控小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。国际疫情方面来关注，根据英国政府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，该国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6122例，是疫情爆发以来该数据首次超过了10万例。22号的数据显示，英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11647473例，当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140例，累计死亡病例147573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英国首相约翰逊仍然表示，政府不会在圣诞节前进一步实施新冠防控措施。鉴于本国的新冠疫情持续蔓延，芬兰政府22号宣布加强疫苗接种的系列举措，包括为5到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。本月的13到19号，芬兰共报告约13400例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前一周该数字约为10600例。截至到20号，芬兰共报告了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83例。由于增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数居高不下，芬兰医院的护理，尤其是重症监护的负担，目前正在增加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，新冠疫苗的接种的重点仍然是旨在减少死亡和重症病例。全球的优先任务必须是支持所有国家尽快地实现在年底前为其40%的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，并在明年中将比例提升到70%。世卫组织预计，随着疫苗供应的不断改善，到2022年的第一季度，疫苗供应足以满足为全球所有成年人接种，并为高风险人群提供疫苗的加强针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乐陶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，稍后是整点快报连线报道。12月6号，新闻热线曾经报道过，在朝阳区的曙光西里社区，多位居民反映小区的入口是人车不分流，行人和机动车混行非常的危险，而且入口的路面还是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，居民走着很不安全。在报道播出以后，属地街道立即联系相关部门，对于道路进行了修建。重修以后的路，老百姓到底是否满意？那它重修以后设计到底又是否合理？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。运清你好。 乐陶你好。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修完以后道路的情况怎么样。 好的，乐陶，属地街道办看到我们的报道之后呢，也是非常重视，迅速联合相关部门到达现场，了解居民需求，然后做出了规划，用时5天完成了小区入口处的这个路面改造工作。因为之前整个路面是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，现在呢他们重新找了平，铺了砖，所以整个路面也是比较平整的。而且之前它整个这条人行横道上面嘛，因为停车杆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治安岗亭，基本上就是占据了这个人行道路的1/3的位置。